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看《感应篇》第66节：行人之丑，吉人之思。汇编注解里面的第一段说得非常好，人之丑行，所谓言之如而不可闻于人者也，而乃形容破路之，则厚道既上，因之随君。这个一段已经把这个卧坐都给我们说出来了。古人常说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啊？试问问世间人，别说我们这个世界，六道众生，包括到天道，都还是凡夫，见思烦恼没断，哪一个人没过失呢？谁没有私淫呢？所以说，揭露别人的丑行私淫，这是最不道德的事情。也一般讲呢，最伤感情的事情，丧失自己的厚道啊，丧失自己的阴德，而给人结下了深仇大恨，这个我们要知道，言语伤人，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接下来深仇大恨，冤冤相报没完没了，世间从前多数人知道都能够谨守古德讲，修行人最大的忌讳就是说别人的好丑，乃至一切事事与自己不相干的，口不可说，心不可思啊。但口说心思，便是昧了自己。这个昧的是昧了自己的良心呐。后面说得好，若转修炼，横守其过，哪得有功夫管他家务理事？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：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他不是没有眼睛，不是看不见的，没有功夫顾别人的过失啊。自己一生罪孽，一生过失啊，改过自新都来不及了，哪有时间管别人的事情啊？所以一个修行人在一生当中道业有没有成就，这是个关键。喜欢说别人过失，喜欢打听别人过失，这种人决定不是修行人，这种人决定是三途的人。所以我们自己在六道里头将来的前途如何， 自己心里比什么都清楚，比什么都明白。啊，过去有人问我，啊，说我会不会堕地狱？我回答他，这个话不必问我，你自己好好检点检点就知道了。发起菩萨制药经里面给我们所说的毁谤三宝，毁谤修行人，毁谤之罪都在阿鼻地狱。我们要相信的啊，破活活身，破坏道场，尤其是一个正法的道场，你一个念头赞叹，得无量无边的福报啊！啊，一个恶念的毁谤、嫉妒、障碍，造阿鼻地狱罪业，祸福啊，总在一念之间，人就是这么愚痴啊！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有没有造作这个罪业，啊，自己不识圣贤，必定有造作，啊，只是轻重大小有差别。学佛的人，甚至于出家的人，埋怨释迦牟尼佛，批评祖师大德，多的是啊，批评经教，啊，批评古大德的言论著作，我们常常看到。啊，而没有去深思，啊，不必说别经，不佛经了，啊，古德语录里头，他说的这些话，他为什么要这样说？他对什么人说？他说的用意何在？我们没有去深刻的求了解，啊，任意加批评就造罪业，我们不了解人家的用心，不了解当时的环境啊。佛说法，佛常常告诉我们，佛无有法可说，祖师大德也无法可说，啊，为什么说法呢？替众生治病啊。所以说法他一定有对象，那个对象是什么毛病啊？对象执着空，佛菩萨就说有，对象执着有，佛菩萨就说空。所谓说法，无非是对治毛病，把他的妄想执着打掉而已。啊，其实他哪里有法好说呢？何尝说过一句法呢？啊，破一切众生执着而已，而我们后学的人很糟糕啊。把佛的那些说法的时候，就当作证词来审判他。 啊，说他说错了。啊，不但自己犯了大病，在这个地方生起妄想分别之处，还叫一些人来复活。啊，叫一些人生起妄想分别之处，你说这个罪过重不重？啊，我们今天学佛稍稍明白一点意思，诸佛是随类化身的，没有一定的身相，随机说法，无有定法可说。啊，说真的话，无有法可说。啊，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说，有人以为佛说法了，这就叫谤佛，何况其他。你要说佛有法可说，已经就谤佛了。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啊，读般若经的人都没有想到佛这个教训。佛为我们大家的生命啊，世间人的言行，我们都不能够批评，最好是不批评。啊，所以古德啊，儒家教人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。儒家教世人呐，啊，不合理，不能看，不能听，不能说，啊，天主教里面，我看到他们所读的经，也是这个说法。啊，他这段感谢经里面几句话说得很好，啊，主福救我。啊，我们很容易被一切人事物迷惑，丧失了理性，求上帝帮助啊，知道痛悔改过，专心一主，我们念佛，他们念上帝，念要专念啊，专念就产生效果啊，我心已足，这是知足啊，不图外物啊，对于其他的这一切人事物都能够放得下了。啊，主原教我，原本教我们勿听淫声，勿视邪色，勿道非理之言，勿取非义之物，勿见非理之地，心勿妄思，义无妄动。你看看人家所讲的，我们跟外教少接触，接触之后我们会五体投地，他们如果能够依教奉行，这是世间的大圣大行， 天主教里面，我看到很多句子要求信徒要做社会的好榜样。跟我们提出的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完全相同。我们敬宗讲信愿行，他也讲信愿行，他们有三德：信德、望德、爱德。望是希求啊，所以信德是信的，望德是愿的，爱德是爱天主、爱人如己，是信。他们也有信愿行，我们讲六波罗蜜，它里面讲四条，四种枢纽的德行：智、义、戒、勇。智慧，义是布施，不希求回报啊；戒就是忍辱啊；勇是持戒，勇于改过自新，他们也都有啊。和平导词里头尤其殊胜，非常感动人。它能成为世界的大宗教。拥有那么多人的信仰，有他的道理。我们今天讲学佛，实实在在跟人家讲比，远远落在人家后面。人家决定能升天，我们落阿鼻地狱。这是我们要深思反省检点的。他们早晚祈祷，他们有早晚课啊，早晚祈祷啊。时时刻刻省察检点自己的过失，改正自己的过失。比我们认真。佛陀虽然有非常殊胜的教诲，可是在末法时期多数流于形式。所以信节行正这四个字有名无实。所以我常常提醒同学们，我们死了以后往哪里去？不要以为自己很年轻，黄泉路上无老少。尤其现在世间灾难很多，你看最近台湾的地震，几秒钟的时间，一家人都不见了。我们看到还不能警惕。所以印祖指示人大众，学佛要把死字贴在额头上。常常要问问自己怎么办。要真干。 我们实在讲很想真干，为什么自己毛病习气改不过来？不是不想改，真想改。我们在大乘经念的很多，仔细思维呀，改不过来是文经太少啊。我们文化的时间太少了。居士林老林长陈光别居士，最后的四年，他听录音带，每一天听八个小时，四年没有间断。每一部经都听很多遍，这是佛家讲的一门熏修，常识熏习。他成功了，他的成功，他抓住了机会。深入经藏，这学这一部经，一部经要紧是深入啊，要能透彻了解经义，我们的信心愿心才生得起来，然后把自己过去的妄想习气才能够纠正过来，这叫真修啊。时间不算太长，四年的时间，一天用八个小时，这个也是示现给我们看的。八十多岁的老人开始用功还来得及，他本来早两年就求往生，为了去护持居士林，多住两年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种闻熏的功夫两年呢就能成就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今天的毛病没有肯真干，故事在此地。我们没有啊，把自私自利忘掉，没有把贪嗔痴慢舍弃，对于佛陀的教诲是若有若无。读诵的时候好像有了，境界现前了，忘得干干净净。一切还是随顺烦恼，还是随顺习气。所以我们要是纨绔认真去思维去反省，这一天有多少过失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。这一天当中想了几桩好事情，做了几桩好事情，两下一比较就知道了，我们应该往哪里去。 这个事情哪里要问别人呢？所以真正觉悟的人，自己改过自新是我们第一桩紧急的事情。如果起心动念还去求别人的过失，就是我们自己最大的过失。没有比这个罪更重了。这个心坐卧到极处啊，今天的社会为什么败坏到这样的地步？就是整个社会大众人人都学会了批评别人，轻慢别人，所以才感召这个报应呢。我们看看诸佛的净土，世尊给我们说的那个社会是人人彼此互相赞叹，没有攻击别人的，我们再看看基督教天主教的经典，他们经典里面所形容的天堂也是一片赞美的音声，没有毁谤啊，没有攻击啊，值得我们深思，值得我们反省啊。所以这两句教训我们要常常记住，决定不能犯。如果犯了这个过失，念佛决定不能往生。为什么？你是恶人，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你虽然念佛念得很不错，念得很多，一天念十万声佛号、二十万声佛号，但是你心恶，你的行为恶。往生净土的条件是心净则佛土净，心地秽污不能往生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